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Agent 与字节码注入。关于 Java Agent，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 pre-main 方法。顾名思义，这个方法指的就是在 main 方法之前执行的方法。我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定义了一个 pre-main 方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Java 虚拟机所能识别的 pre-main 方法接受的是字符串类型的参数，而并非类似于 main 方法的字符串数组。为了能够以 Java Agent 的方式运行该 pre-main 方法，我们需要将其打包成 Java，并在其中的 manifest.mf 配置文件中指定所谓的 pre-main class。具体的命令如下所示：除了在命令行中指定 Java Agent 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attach API 远程加载。具体的用法如下面代码所示：使用 attach API 远程加载的 Java Agent 不会先于 main 方法执行，这取决于另一个虚拟机调用 attach API 的时机，并且它运行的也不再是 pre-main 方法，而是名为 agent main 的方法。相应的，我们需要更新 Java 中的 manifest 文件，使其包含 agent class 的配置。例如 agent class: 冒号 org example 点 my agent。Java 虚拟机并不限制 Java agent 的数量，你可以在 Java 命令后附上多个杠 Java agent 的参数。或者远程 attach 多个 Java agent，Java 虚拟机会按照定义的顺序或者 attach 顺序逐个执行这些 Java agent。在 pre-main 方法或者 agent main 方法中打印一些字符串并不出奇，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中的逻辑并入 main 方法中或者其他监听端口的线程中。除此之外，Java agent 还提供了一套 instrumentation 机制，允许应用程序拦截类加载事件，并且更改该类的字节码。接下来，我们便来了解一下这个基于这一机制的字节码注入。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上面这段代码中，pre-main 方法多出了一个 instrumentation 类型的参数，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注册类加载事件的拦截器。该拦截器需要实现 classifier transformer 接口，并重写其中的 transform 方法。transform 方法将接受一个 byte 数组类型的参数，它代表的是正在被加载的类的字节码。在上面这段代码中，我将打印该数组的前四个数组，也就是 Java class 文件的模数 cafe baby。transform 方法将返回一个 byte 数组，代表更新过后的类的字节码。当方法返回之后，Java 虚拟机会使用所返回的 byte 数组来完成接下来的类加载工作。不过，如果 transform 方法返回 null 或者抛出异常，那么 Java 虚拟机将使用原来的 byte 数组完成类加载工作。基于这一类加载事件的拦截功能，我们可以实现字节码注入 system.out.println:hello:instrumentation。运行结果如下所示：Java Agent 还提供另外两个功能 redefine 和 retransform。这两个功能针对的是已加载的类，并要求用户传入所要 redefine 或者 retransform 的类的实例。其中 redefine 指的是舍弃原本的字节码，并替换为由用户提供的 byte 数组。该功能比较危险，一般用于修复出错了的字节码。retransform 则将针对所传入的类重新调用所有已注册的 classifier transformer 的 transform 方法。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有如下两个：第一，在执行 pre-main 或者 agent main 方法前，Java 虚拟机早已加载了不少类，而这些类的加载事件并没有被拦截，因此也没有被注入。使用 retransform 功能可以注入这些已加载但未被注入的类。第二，在定义了多个 Java agent 多个注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移除其中的部分注入。当调用 instrumentation 点 remove transformer 去除了某个注入类之后，我们可以调用 retransform 功能，重新从原始 byte 数组开始进行注入。Java agent 的这些功能都是通过 JVM-TI agent，也就是 C agent 来实现的。JVM-TI 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工具实现接口，通常我们会在 C agent 加载的入口方法 agent on load 处注册各个事件的钩子方法。当 Java 虚拟机触发这些事件时，便会调用对应的钩子方法。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为 JVM-TI 中的 class load、classifier load hook 事件设置钩子，从而在 C 层面拦截所有的类加载事件。关于 JVM-TI 的其他事件，你可以参考该链接。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字节码注入来实现代码覆盖工具或者各式各样的 profiler。通常，我们会定义一个运行时类，并在某一程序行为的周围注入对该运行时类中方法的调用，以表示该程序行为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便是一个运行时类，该类维护了一个 hash map，用来统计每个类所新建实例的数目。 当程序退出时，我们将逐个打印出每个类的名字以及其新建实例的数目。在 Java Agent 中，我们会截获正在加载的类，并且在每条 new 质检码之后插入对 file allocation events 方法的调用，以表示当前正在新建某个类的实例。具体的注入代码如下所示。你或许已经留意到，我们不得不排除对 JDK 类以及该运行时类的注入，这是因为对这些类的注入很可能造成死循环调用，并最终抛出 stack overflow exception 异常。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 printStream.println 方法入口处注入 System.out.println blah blah， 由于 out 是 printStream 的实例，因此当执行注入代码时，我们又会调用 printStream.println 方法，从而造成死循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设置一个现成稀有的标志位，用以区分应用代码的上下文以及注入代码的上下文。当即将执行注入代码时，我们将根据标志位判断是否已经位于注入代码的上下文之中，如果不是，则设置标志位并正常执行注入代码，如果是，则直接返回，不再执行注入代码。质检码的另一个技术难点则是命名空间。举个例子，不少应用程序都依赖于质检码工程库 ASM， 当我们的注入逻辑依赖于 ASM 时，便有可能出现注入使用最新版本的 ASM 而应用程序使用较低版本的 ASM 的问题。 JDK 本身也使用了 ASM 库，如用来生成 Lambda 表达式的适配器类。 JDK 的做法是重命名整个 ASM 库，为所有类的包名添加 JDK.internal 前缀。我们显然不好直接更改 ASM 的包名，因此需要借助自定义类加载器来隔离命名空间。除了上述技术难点之外，基于质检码的注入的工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观察者效应对所收集的数据造成的影响。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利用质检码注入收集每个方法的运行时间，假设某个方法调用了另一个方法，而这两个方法都被注入了，那么统计被调用者运行时间的注入代码所耗费的时间将不可避免的被记录至调用者方法的运行时间之中。再举一个统计新建对象数目的例子，我们知道即时编译器中的逃逸分析可能会优化掉新建对象操作，但它不会消除对应的统计操作，比如上述例子中对 file allocation events 方法的调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统计没有实际发生的新建对象操作。另一种情况则是我们所注入的对 file allocation events 方法的调用将影响到方法内联的决策。如果该新建对象的构造器调用恰好因此没有被内联，从而造成对象逃逸，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能够被逃逸分析优化掉的新建对象操作将无法优化，我们也将统计到原本不会发生的新建对象操作。总而言之，当使用质检码注入开发 profiler 时，需要辩证的看待所收集的数据，它仅能表示在被注入的情况下的程序的执行状态，而非没有注入情况下程序的执行状态。那么说到质检码注入，就不得不提面向方面编程。面向方面编程的核心理念是定义一个切入点以及通知，程序控制流中所有匹配该切入点的连接点都将执行这段通知代码。举个例子，我们定义一个指代所有方法入口的切入点，并指定由该切入点执行的打印该方法的名字这么一个通知，那么每个具体的方法入口便是一个连接点。面向方面编程的其中一种实现方式便是质检码注入，比如 aspectj。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也相当于使用了面向方面编程，在所有的 new 质检码之后执行 myprofiler.fileallocationevent 这么一段通知代码。我曾经参与开发过一个应用了面向方面编程思想的质检码注入框架 diesel， 它支持用注解来定义切入点，用普通 Java 方法来定义通知，例如在方法入口处打印所在的方法名可以简单表示为如下代码。如果有同学对这个工具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需求或者建议，欢迎你在留言中提出。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Agent 以及质检码注入，我们可以通过 Java Agent 类加载拦截功能修改某个类的所对应的 byte 数组，并利用这个修改过后的 byte 数组完成接下来类加载。基于质检码注入的 profiler 可以统计程序运行过程中某些行为的出现次数。如果需要收集 Java 核心类库的数据，那么我们需要小心避免无限的 DV 调用， 另外，我们还需通过自定义类加载器来解决命云空间的问题。由于质检码著作会产生观察者效应，因此基于该技术的 profiler 所收集到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程序的真实执行状态，它所反映的是程序在被注入的情况下的执行状态。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请你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注入方法出口。那么除了正常执行路径之外，你还需要考虑